会变，那时的你激动让我爱你在心，一切都不会改变，好像就这样下去不会变。这首歌唱给你听，用心唱到心里面，循环播放的久会感知得到我们爱的轰轰烈烈，为你改变这世界，现在你是我一切，循环播放的久感觉得到我们爱的轰轰烈烈。手牵手心有轻轻握握你的口，慢慢将你吻一口，感觉得到我们爱的轰轰烈烈，手牵手，心有轻轻握。